佢咪覺得就係馬英九覺得唔對路咯。開頭諗住，expandable 啦，今次選舉都係輸俾蔡英文噶啦，我做到咁嗨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，即係後屘諗諗下，喂，原來你係建立緊國民黨另一條路線，就係急統派。係，喂，香港都冇一個政黨咁話。即係自己係急統啦，係嘛？大佬 喂，咁係咪共產黨最開心咧？如果有急統派走出嚟， 喂，而呢一個亦都係點解成個國民黨需要換馬嘅地方？就話發覺你唔撚對路啊！喂，除咗因為你提出呢一套綱領，令到我哋嗰、那個即係支持度係大跌之外，另外一個問題就話、是，喂，呢套嘢唔係我哋而家國民黨嗰套嚟嘅喎，而家我係台灣國民黨，唔係中國國民黨啊，大哥，係咪？咁所以喂，點樣唔換馬？實換㗎啦！除咗之前就話，喂，大佬，我俾你玩下，諗住你會知難而退，你又唔走啦。咁跟住咧，你仲加多幾錢肉緊？讲呢、這个嗰啲即系大家台湾冇人信嘅嘢，屌香港都冇人信啦，系嘛？唔好话台湾啦，咁样你仲讲？ 系 咁，所以仲唔换人啊？ 嗱，其实你有位老友啦，亦都咁讲啦，即系其实阿黄丹兄啦，咁其实佢自己嘅盘算就觉得就系话，嗱，其实而家叫换柱咧，即系喂，尤其系即系大佬，即系而家咁样嘅情况，第一。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呢？其实就肯定系对呢、这个民进党嘅选情有利啦。因为呢，第一处处姐嘅支持者呢就会喂发晒癫啊，大佬。喂，佢发癫嘅话，喂成个国民党就要分歧，唔系即系一定要分裂嘅。因为喂大佬，你而家话要爆大镬，又录埋音又剩嘅，喂你唔分歧先至怪啦，系咪？喂，你唔分裂先至怪啦。喂，第二就系话处处姐走出嚟。喂，而家呢個民進黨啊，本身就諗住即係嚇，即係大安旨意就贏 Q 硬嘅。喂，你大安旨意贏 Q 硬嘅話，你嗰啲支持者就未必會出嚟選啊嘛。但係如果即係呢個即係而家呢個換上呢個朱立倫嘅話咧，喂，咁但係呢個民進黨啲選民咧就會有危機意識噶咯。咁投票率會谷高喎，谷高嘅投票率咧，哇！就會對呢個民進黨有利㗎喇喎。 但我相信前者有講法嘅，就等阿處處姐呢將即係老嗰套中國國民黨嗰套嘢呢繼續喺度宣揚。 嗯。 咁大安旨意呢就贏嗰個選舉。仲有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立委呢係會過半㗎喇。 嗯。 因為點解而家啲人要反呢一個嘅處處姐呢，根本嘅原因就在於呢，你輸總統唔緊要啊。 嗯。 屌你唔好累埋我輸埋立委啊，大哥。你諗下有啲選區明明係叮噹碼頭嘅，而家已經俾綠營咧係過曬啦。有啲選區明明係即係國民黨已經係即係拋離一個馬幾個馬位嘅，而家係貼緊。 喂， 呢個係自身利益嘅問題嚟㗎嘛？喂，我靠你，你又冇乜即係政治魅力。 係啱。 喂，咁好大镬噶，我唔换马。喂，我知道呢一场选战系输噶，但系输得好好睇睇，我立法会都执翻身彩啊！ 唔系，其实我见 过半啦、啊，可以制衡一下呢个行政机关啦、啊。马英九做得衰，咁、我哋即系下次再换个好啲嘅冇问题啊。喂，但系而家你走呢一条急统嘅路线，吓佢而家咩九二共识都重新定义啊！屌， 系屌， 我扑街，佢癫咗啊，大佬！ 佢真系好捻激进嘅啫。 喂，佢而家咪所以一路即系。維持喺10-15% 嘅支持率咯，喂，嗰、那個就係基本盤嚟㗎啦。喂，大佬啊，國民黨嘅基本盤唔係15%噶嘛，國民黨嘅基本盤應該係55-60%噶嘛，大哥。 蝕入肉啊，而家係 係咪喂，咁我點選立委啊？喂，我係台灣嘅立委，我都拉落台啦，大佬。嗱，你輸唔緊要，你唔好累死我，大哥。 係。 咁所以呢個原來先係根本原因，除咗諗住最初係虛火一招。因为等埋朱立伦，无谓佢未做够一年要搞新北选举啦，咁啊等下处处姐顶住先。屌，点知佢原来个李真嘅仆街，佢李真仲夸张啊！佢成班智囊全部都系啲统派嚟嘅，佢其中一个就系唔知咩中国咩和平统一，唔知咩委员会嗰啲嘛，屌真系大佬。 同埋佢即系以前就系一个党鞭嚟噶嘛，大佬啊，即系要啲人啲思想纯正化啊嘛，要人哋即系一定要即系吓掰嗰套。 咁佢谂下，马英九唔想俾黄金平去选总统，唔紧要啦，即系黄金平都赢唔到。咁谂住揾阿处处姐，屌你谂住出嚟玩下，点知你原来李真嘅 系咯。